你从不曾发现我笑中还有泪。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欢迎收听九六九听资讯，我是李科。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因存在导向偏差和夸大夸张宣传等问题，国家广电总局日前要求立即停播欧泡果奶、汉方育发素等电视广告。中国科研人员日前利用欧洲试重飞机成功完成世界首次微重力环境下陶瓷 3D 打印试验，为太空环境下的高精度制造验证了技术基础。国内首口深井王深度超过8000米的天然气生产井克深902井近日投产，日输气量40万立方米，为西气东输增添了新气源。再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韩美国防部公布，双方决定暂停原定于8月举行的已知自由卫士 UFG 联合军演。俄罗斯总领馆回应，中国公民可72小时免签过境停留俄大城市，称正对此进行协商。再来关注一组文化演出方面的消息，第21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正在举行当中。与会者表示，电影作为特殊的文化产业，一定要平衡好其商业属性和社会属性，在追求高收益的同时，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二者不可偏颇。贝克汉姆日前晒出一张13年前自己与一个小男孩和一个小女孩的合影，如今小男孩成为了英格兰队的队长哈里·凯恩，小女孩则成为了凯恩的妻子。好的，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 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放慢生活的脚步，远离城市的喧嚣，音乐穿越时空，经典永不褪色。经典九六九，越来越来越动听。 你爱过一世没有恨，大家开心天天要亲近。 想拥你入我怀抱，上一秒红着脸在争吵，下一秒转身就能和好。不怕你哭，不怕你叫，因为你是我的骄傲。一双眼追着你乱跑，一颗心早已经准备好。一次就好，我带你去看天荒地老，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开怀大笑，在自由自在的空气里吵吵闹闹，你可知道我唯一的想要。世界还小，我陪你去到天涯海角，在没有烦恼的角落里停止寻找，在无忧无虑的时光里慢慢变老，你可知道我全部的心跳随你跳。 想和你闹，想拥你入我怀抱，上一秒红着脸在争吵，下一秒转身就能和好。不怕你哭，不怕你叫，因为你是我的骄傲。闭双眼睛追着你乱跑，一颗心早已经准备好。一次就好，我带你去看天荒地老，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开怀大笑，在自由自在的空气里吵吵闹闹。你可知道我唯一的想要，世界太小，我陪你去到天涯海角，在没有烦恼的角落里停止寻找，在无忧无虑的时光里慢慢变老。知道我全部的心跳啊，随你跳。 我们刚刚听到的来自于杨宗纬，一次就好。很多事情真的一次就好，比如说结婚。如今的结婚再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了，很多人都在思考，到底是一生一次闪亮登场全程彩排的婚礼好，还是只有两个人却有可能惊心动魄问题百出的旅行婚礼好？你的答案是什么呢？你可以关注经典969微信公众号留言告诉我。想要了解更多信息，也欢迎加入到我们的969粉丝群。继续来听到金莎，我的超人。 天偷偷摸摸准备爱上便当方程，我吃下了太多半生不熟小脚的爱情，你为我的开心而快乐，你为我的皱脸胡思乱想，你的爱呵护我天不怕地不怕。你说Superwoman, Superman, 没你的爸爸，拥有爱情超能力能瞬间爆发，当自己爆表还有出奇娃娃。还喜欢充当天黑的安全使者。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人生这条路上，从来没有所谓最正确的选择，只有当你学会为自己负责，学会勇敢和担当，那么无论你选哪一条路，最终都会通向阳光大道。经典九六九，我是李珂，让我们珍惜每一个当下，让你过的每一天都值得回忆。 想要